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在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请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 梦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谁冒微信公号啊？ 追案子。 梦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谁冒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啊，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能爽，不妨在一起聊聊天，谈谈侦探推理小说，一起来烧一烧脑。这就是每星期有的朋友会有某种感触。哎，这个音乐听上去很熟悉。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位年轻朋友， 大家好， 这个小孔同学子月呢，我猜一下，应该是一位90后、 95后。 所以呢，要是跟他说这部作品呢，他应该是，感觉傻傻分不清，觉得很茫然。哦，这部作品很有名吗？但是我想，如果说呢，子月回去问一问自己的家里的爸爸妈妈，也许他们会，大张着嘴说：“对呀，我们知道这部作品，太熟悉了，那不就是《杜秋》吗？”对，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呢，就是一部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一部这个侦探推理悬疑电影惊险小说，它的名字就叫《追捕》。可以说呢，追捕呢是 一个用很多今天的网友朋友的话说是个老梗了，所以你今天跟年轻朋友来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很陌生，但是呢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的是曾经风靡过大江南北。因为什么呢？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因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者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呢中国刚刚结束了，但是呢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的是曾经风靡过大江南北。因为什么呢？这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因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者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呢中国刚刚结束了在这个十年动乱期间这个被怎么说呢，被烧毁的或者是被这个禁止的一些世界著名社要出这部书，而且马上要上市，知道哪天这书一定到。因为那个时候它的印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都是想先睹为快，于是起个大早到那儿去排队。这种景象在当年那真的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也包括看电影，看电影其实是很多人认识社会了解世界的一个渠道。那么在这个1976年之前那段时间，国家的外国影片，但是1976年之后我们开始逐渐的国家开始引进一些就是国家就是电影登陆中国电影院的。那么这当中呢可以说打头阵的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部追捕。也许有的朋友会很奇怪说，哎，前两年有一位大导演吴宇森先生，他这个联手中国的一位大帅哥，一位这个硬汉派的实力派演员张涵予，说他们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就叫追捕，有关系吗？当然有了。可以这么说啊，那是吴宇森导演向那部老的经典版的追捕的一部致敬之作，基本上是翻拍。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更加这个激烈的追逐枪战打斗的场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要是如果你是当年老版的追捕杜秋的忠粉的话，那你看新版你肯定会有意犹未尽之处。这部作品其实呢情节很简单，就是后来啊我们看到有些好莱坞的大片，像是这个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呀，还有后来拍了好几季的那个《谍影重重》啊，它的基本情节线索，它的基本的故事架构，用我们侦探小说的话说叫基本的轨迹模式差不多。就是首先，哎，对，一个人受到冤枉，受冤枉之后呢，那他就觉得百口莫辩，他说不清楚。他认为，如果说这时候要是就是按照这个司法程序，那个他被抓起来然后蹲监狱的话，他觉得太冤枉了，而且他很担心司法体系里面是不是也有坏人，也被腐蚀了，也有腐败分子，那么也会做局陷害他。那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就跑出去了。他跑出去的目的，他是为了为自己洗清罪责，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呢是一个犯法的方式，就是逃亡。对，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我现在不剧透，剧透的任务交给子月，一会儿他来讲，因为他自己说了他是95后。那好，那我们给他一个补课的机会。因为你要让这个大叔大婶们叔叔阿姨们去讲这个故事的话呢，那就算是欺负你这个小妹妹了。好，那么一会儿呢由子月给大家讲这个追捕的故事。应该说啊，某种意义上说呢，可能对于这个现在而言40、50、60岁的朋友来说，听这个节目来重温追捕，有点这个寻找昔日情怀的意思。 其实我是对这个影片没有太大感觉，可是这个演员还是很耳熟的。 嗯， 一个是高仓健老师，中岩良子老师，这些都是我们就是中国非常喜欢的这个日本的演员。 对对对，高仓健呢，他的这个形象，因为最早他开始让中国观众认识并且熟悉，甚至于开始这个多少有点崇拜或者追捧的话，就是因为这部追捕。他在追捕当中扮演了主人公，就是那个检察官逃亡在外以证自己清白的杜秋东仁先生。 这个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追捕当年在中国上演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当时的那些小男生，哇，那个时候年轻人不喜欢，不是，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他的那种风气或者是时尚的潮流，可不是现在这样说喜欢小鲜肉，不喜欢硬汉， 硬汉， 喜欢硬汉，对，那么高仓健就是一个十足的硬汉，他那个瘦削的身材，冷峻的目光，这个 很坚毅的， 对，很坚毅的感觉。然后他那个剃着那个小平头，对对，然后穿着一件风衣，还要把领子竖起来，戴着那个皮手套，在当年的很多男青年、女青年看来，哇，好帅呀！就到据说当时有过这么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家服装厂，哎，就觉得这个杜秋啊。这个高仓健穿这个服装的款式，哎，大伙儿都特别喜欢，于是他们就，当然那个时候说实话啊，那个这个本身他应该是有点那个，就是完全是在一比一的复制的那个意思啊，他不是原创的，他自己没有设计，他就生产了一批杜秋式的风衣，据说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就是完全模仿他的样式， 对对对对。 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高仓健热。 哎，对对对，没错，高仓健热，杜秋热，所以就可见这部影片呢对人们的这个影响之大之深远。更可以说呢，其实我们真正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侦探推理小说里面这很有趣，就是很多侦探推理小说我们是先熟悉的作家，然后才看的他的电影。比如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比如说福尔摩斯，就是柯南·道尔，对。但是这部作品不是，我们是先看的电影，熟悉的电影之后呢，在中国我们才看到了他的这个原著，同名的原著，其实不是同名，因为原著的名字很有诗意。一会儿呢，让子越来介绍。那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部影片它的原著的作家，这位作家他是。何方神圣，他是何许人也，他是有没有其他的作品，他在，当然他肯定是个日本人，那么他在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界居于什么样的位置，种种的疑问呢，下面有请子越来给大家做解答，有请。 好的好的，那我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作者，叫西村寿行。那么呢，他是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以创作冒险小说、惊悚小说、社会派和硬汉派推理小说而著称。他呢，在日本不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但是他的这个追捕，他的那这一本小说改编成的追捕电影，还是在国内的知名度非常高的。那么西村寿行是在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家里边对于这个新生的婴儿也是喜忧参半，然后给他起名叫寿行，意思呢就是想让他多福多寿，将来的话就是不求别的，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他的哥哥呢名叫西村望，后来也是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那么西村寿行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看电影，而且比较特殊的是他对汉诗很有兴趣，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书名都是非常具有诗意，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著作，如果是翻译过来的话名字叫做你啊渡过愤怒的河，这是非常有诗意的一个名字。 对， 那么西村寿行他是从旧制中学毕业的，他毕业之后是从事过许多职业，比如说新闻记者、出租车司机、速记员、小料理店的服务生等等，总共是有20多种不同的职业。那也就是之所以能后来写出这么多丰富的作品，也是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为他积累了这些丰富的素材。那么从19世纪60年代西村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刚开始呢，他1969年是以选旧获得了一般读物推理小说新人赏，最初他是以动物为主题的小说居多， 这个呢也是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他在南阿尔卑斯山生活一段时间，家里边养了很多猎犬，他是通晓野生动物和生态的一些知识，并且以家里的这些猎犬呢为原型，还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我的猎犬孩儿们，也就是可以看到他是爱犬如子的这种心情。 嗯， 就包括他本人还曾经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说比起人来自己是更加喜欢狗。 嗯， 那么西村寿行开始是以动物为主题的小说偏多，后来呢就是更加偏向于社会类推理小说，还有一些冒险小说、硬汉派小说这样子的。比如说他创作的濑户内杀人海流，还有这个后来写的我的魂落到永远的黑暗，包括1981年发表的癌病船是被认为是他的巅峰之作。 嗯， 西村寿行呢他一生是创作了100多部小说，可以算是一位特别高产的作家。不过呢因为他的小说里边经常含有一些性啊、逃犯啊、暴力这些元素， 嗯， 就是还是受到了很多的争议，甚至有些人称他的作品是庸俗文学。那么他的这些作品被日本的文学界是称为冷酷的浪漫，是比较人类偏向于把它归类于冒险小说冷酷文学当中。那么其实西村寿行在当时他擅长或者说是热衷写的这些小说是在当时的主流社会中被轻视或者说甚至是被禁止的。然后我们今天看来他的创作还是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包括我们一会儿要讲的这个追捕的电影也是揭露了这个药企的一些问题，并且是很深刻的发掘了现代医药技术进步之下这些人们利用医药会不会做出一些违法或者是违背道德的事情。那么西村呢他在创作方面是有一些小的癖好，比如说他很喜欢喝酒，虽然他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是嗜酒如命。据说他每天晚上都要灌上半瓶威士忌，然后他的写作呢也往往是在醉酒之后进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在1993年的春天，西村是因为患了咽头癌而进医院治疗。 嗯， 那么出院后呢，就是同年的12月，他又因为摔倒，右手就是出现了粉碎性骨折，然后就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写作事业。到2007年的8月，西村寿行最终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在东京去世，终年是76岁。这就是我们这个作家西村寿行的一生。 嗯。刚才那个子月介绍了这个西村寿行，实际上呢是这样，就是在这个追捕这部影片在中国上演之后呢，后面的几年，这个除了追捕，当然它的原书名不叫这个， 嗯， 而现在呢，这个出版社呢出版的时候呢，可能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这种记忆，或者是觉得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们这个能够调动起自己的情怀吧。对，但实际上呢，当时中国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呢，用的名字还是他的原著的原名，就是你呀涉过那愤怒的河吧。这里面呢，对，这里面西村寿行这个作者呢，说实话啊，刚才子月谈到就是他的这个一些创作的一些这个他的兴趣，他的创作的一些倾向性等等，这个呢是跟西村寿行他的个人生活旅经历有关系的。刚才子月也谈到了，就是说他其实是应该在国外也生活过，就是在日本的国外也生活过。那么他呢其实更相比像那种日本的那种本州的那种大城市，比较拥挤啊，高楼林立啊，那种这个到处都是写字楼啊那样的一种环境，坐地铁通勤 那种生活其实他并不是很适应，他更多的他喜欢的是那种就是野外的那种、 比较空旷啊， 对 对，比较原始的那种环境，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作品里面难免会带有这样一些东西。如果说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些这个描写啊，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感情方面的描写，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出位的地方，那么这也就是他的作品在我们国家出版的并不多的原因之一吧。就是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作品呢可能有些东西呢在对待这个社会问题的这种剖析方面，咱们也实事求是说，的确不如另外两位社会派的大家森村诚一和这个松本清张，没有他们二位剖析的那么的深刻。 嗯， 就是特别是这个松本清张，就是他的有些作品已经可以超越了这个侦探小说的这个水平，已经到了这个严肃文学了。 嗯， 对。至于森村诚一呢，他有时候他更多的是在关注一些现实问题。那包括他，我们介绍过，他曾经写作过一部这个反映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的这个暴行的一部，这个应该是纪实作品，还不是文学了，是纪实作品，叫《恶魔的盛宴》，也叫《恶魔的宝石》啊。那么这些都是这些作家他们的不同反响之处，就高度在这儿，对吧？高度在这儿，就是在这方面，可能西村寿行跟他们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西村寿行他就不关注社会问题，他也关心，他对他关心的角度跟他们是不太一样的，甚至于在有些地方他的角度是比较新颖的。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了刚才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书或者这部电影，叫做《追捕你呀，涉过那愤怒的河吧》。说这故事里面讲的是一个，说白了啊，用中国古代的概念来说叫洗冤，洗清冤枉的过程。 嗯， 那这里面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其实它涉及了至少两个社会问题，我们算给大家留两个思考题，等到这个子月讲完之后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是日本的司法体制问题，第二就是我们今天都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在生物技术大踏步突飞猛进发展的情况之下，人类可能在就是有很多疾病也许通过这个药物能够控制甚至能够达到某种程度治愈的情况之下，那么人类在担心会不会由于这些药物的大量使用会对我们的健康反过来产生更多的副作用，说白了就是药物滥用这个问题。药物的安全同样是危及人类健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么一个事情，要认真对待。其实这个问题最早或者说比较早的在作品当中得以呈现的，应该说追捕是其中之一部。好的，那么咱们还是下面请子月来给大家讲追捕的故事。不过得问一下子月，你讲的是小说的追捕呢，还是 电影的追捕呢？是这样的，因为还是鉴于大家都对电影比较熟悉，然后电影对小说也是有一些改编，所以我还是以电影为主。 好的， 好， 那你先开个头。 好的， 过一会儿，因为我们中间有一段广告要播出，所以呢，你稍微开个头，然后我们就听会儿广告，然后再回来细讲，好吗？ 好的，好的。 嗯，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电影的梗概。电影呢是说的东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杜秋，也就是高仓健饰演的角色，他为人正直，却在有一天莫名其妙的被人诬告犯有抢劫强奸的罪名。他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是一边躲避着警察的追捕，一边呢是坚持自己去追查被诬告的真相。那么就在这个算是一个被追捕和追捕的过程当中吧，是遇到了一个牧场主的女儿，名字叫真由美。两个人呢是产生了爱情，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帮互助。真由美是对杜秋也就是这个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是对他尽到了很大的帮助。在他们这一路的追捕过程当中呢，是渐渐地接触了一个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谁吗？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追捕这部作品啊，或者说这部影片，它的一个主要的故事梗概。那么刚刚讲到呢，我们的东京检察官杜秋呢，他要自己去探案，自己还自己一个清白。那么他最开始入手的呢，就是先去找到诬告自己的那位女性。那么经过是一番调查，他找到了这个化名为水泽惠子的女士，其实她的本名叫加代。杜秋呢就前往加代的家中，却在加代的住所外发现了两名比较神秘的男子刚刚从加代家中走出。等他赶到加代的屋内，发现加代其实已经是死亡了。杜秋呢在加代的屋内发现一张结婚相册，一张结婚照片，那么就发现她的丈夫正是那一天诬陷自己的那位男士。那么这个杜秋他为了逃避追捕，从加代的屋中出来，就钻到后面的山林里。在山林里呢，警察是进一步的封山进行搜索，同时杀害加代的那两位男士也是拿着猎枪对杜秋进行那个，就是想要杀害杜秋。那么杜秋躲了一晚上之后，发现了两名男士，就是加害沙袋的两名男士用猎枪布下的陷阱。正当他这个在破解这个陷阱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了被熊困在树上的真由美。他用猎枪驱赶走了棕熊，救下了真由美，自己呢跳下了小溪当中，也是受了一点轻伤。真由美呢就把杜秋带回自己的家中，也就是附近的一个很大的牧场。经过几天悉心的照料，杜秋是慢慢的醒转过来。那么真由美的父亲呢也是相当于当地一个大的乡绅，是一个，而且是一位想要从事政治的这么一个人物，是正在准备北海道的知事竞选。那么真由美是对杜秋应该算是一见钟情。父亲呢当然也明白女儿的心思，所以二人是什么都没有多说，即便是认出了杜秋逃犯的身份。但是杜秋他因为作为一个逃犯，可能会对真由美的父亲是认出了杜秋逃犯的身份，但是杜秋他因为作为一个逃犯，可能会对真由美的父亲这个竞选的事宜产生影响，所以这个牧场主的一个下属呢，也是擅自的报了案。警察过来追捕杜秋的时候，真由美就骑马护送杜秋进入了山林一个小草屋里边。但是不料想呢，这个警长师村也是一把老手了，就并没有轻易的全部撤去警力，而是自己呢悄悄跟在真由美的身后，就随他们一起进了这个小木屋。然后在师村想要押送杜秋回到东京的时候呢，不是回到东京，是回到警察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天公不作美。这个刚开始那个出现的棕熊呢是再一次出现了。 在和棕熊的打斗过程当中呢，师村是受到了重伤，杜秋为师村疗伤了之后呢，也是趁着他受伤之际再一次逃出了警方的追捕，回到了这个牧场主这里。牧场主就说，我这个地方看来你是不能再多待了，并且如果你想要继续追查这个案子的话，肯定是要去东京去找这个加代的丈夫，也就是那一天诬陷他的那位男士，名字叫做横路静二。所以杜秋还是必须要离开北海道这个地方。真由美的父亲呢赠给杜秋一架飞机，杜秋就驾驶着这架小的飞机，是一路突破了警察的封锁，并且是在日本海面上低空飞行，最后是在海里边迫降，慢慢的潜入过东京。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加代她的丈夫，也就是说和这个案件有着紧密联系的横路静二。横路静二呢，是在4年前从事了养殖实验品动物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经常被拿去做实验的兔子啊、豚鼠啊这样的，相当于实验品供药厂还有医院一些场所来使用。那么是在4年前的时候是从事这个工作，后来他就到了东京开始开出租车。那么杜秋潜入东京之后，因为是连日的操劳，并且是在海里边可能是受了凉之后，就是一直高烧不退，在一处应该是一个歌姬的家里边休息。这时候呢，影片就是分为三条主脉络进展。一方面是杜秋在这个家里边，在这个歌姬家里边是静观其变，寻找出去继续调查的机会。一边呢是真由美，她的父亲放弃了竞选的这个计划，反而是支持真由美去东京去协助杜秋。真由美就带着一个马队来到了东京。再一个呢，就是警察署这边，警察署一方面在追捕杜秋，一方面还在调查一个早仓议员的案件。那么早仓议员这个案件目前来说也是有个新的进展。在杜秋出事之前，早仓议员他和长冈了介在吃早点的时候，从酒店的7楼的大落地窗是一跃而下，最后警方是判定他自杀身亡。那么当时杜秋是提出了疑虑，怀疑他杀的这个可能性。那么但是杜秋还没有查完这个案件呢，就是自己就遭到了诬陷。所以警察署目前是在追查两个案子。那么目前为止呢，警察关于早仓议员的案子呢也是出现了进展。他们就调查到早仓在自杀的前一天是接受了东南药厂的大量捐款，并且呢他们发现这个横路静二当年他饲养的实验动物的买主也正是这个东南药厂，也就是说两个案子似乎在这里就出现了关联。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杜秋这方面的进展。杜秋和真由美他们相约在车站见面，虽然是受到了警察的围追堵截，但是最后由真由美带领着一队马队是成功的制造了混乱，救出了杜秋。两人成功会师之后呢，到了真由美下榻的酒店内。这时候警长师村是只身来到了真由美下榻的酒店。师村警长是并没有为难杜秋，没有说立即将他抓捕，而是对他说了横路的下落。横路现在是在一家精神病院之内。那么警察去调查的时候是遭到了医生的各种阻拦，并且呢是看到了这个 红谷是被强行送到的精神病院，所以也是调查受阻。赤村警长给杜秋讲完这些之后，杜秋就说，那我一定要潜入这个精神病院来寻找这个污蔑我的这个真相。于是杜秋和真由美就假扮成了一对夫妻，真由美就借丈夫发疯的这个病因，把这个杜秋送到了横雾的这家横雾所在的精神病院。杜秋进入精神病院是毫不费力的，但是当他进入之后才发现，这家精神病院的医生其实和政治黑手是有一定的勾结。那么这个医生把横二进雾把横雾进二带到杜秋的面前时，杜秋才发现，因为长期服用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物，横雾他已经丧失了自我思考的能力。那么这个医生就是当时说，没有想到杜秋你会自投罗网，既然你已经进了我这家精神病院，也不要想着可以好好的出去。于是呢，就命令手下的医生给杜秋服用了同样的精神药物。那么杜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一边在精神病院装疯卖傻，假装服用了这个药物，然后一边是等待着真由美过来对他的营救。那么真由美大概是过了一周之后过来找杜秋，然后来问他这个调查的进展，却是遭到了医生的各种阻挠。杜秋呢也是在医院里边，因为他每回吃了药之后会自我催吐嘛，所以其实他是精神状态是个正常的状态。为了瞒过医生，他是装疯卖傻，假装不认识真由美，并且悄悄地遭到了医生的各种阻挠。杜秋呢也是在医院里边，因为他每回吃了药之后会自我催吐嘛，所以其实他是精神状态是个正常的状态。为了瞒过医生，他是装疯卖傻，假装不认识真由美，并且悄悄地递给了真由美他现在正在服用的药物。真由美出了精神病院之后，就和石村警长联手一起来调查一下这个药物。因为杜秋他已经是在医生眼里算是一个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人，所以医生包括其实和医生勾结的这个长冈了介，这个政治背后的幕后黑手，就暗示杜秋来自己写下认罪书还有自杀声明。那么医生把杜秋带到了一座高楼之上，在楼顶之上呢，就是暗示杜秋让他自杀。那么杜秋向前走了几步之后，突然回过身来对医生说，我明白早仓议员是如何自杀身亡的了。原来呢，是因为早仓议员他为了这个获取政治资金，当时知道了东南药厂是在研制一种非法的药物，也就是这个红雾包括这个医生给杜秋服用的精神药物叫做 AX。 这个药物当时在实验的时候是有11人因为这个药物毙命，并且是致残了22人，可是药厂还是继续生产。早仓议员呢就抓住这个把柄，以此来威胁东南药厂的厂长。厂长不得已给了他大笔的贿赂，但是呢也是因为怀恨在心，并且是可能是有一些政治勾连吧，然后就和这个长冈了介他们合伙呢，悄悄在早仓议员的食物里边下了这个同样的药物。当服用这个药物一段时间之后，病人就会失去自我知觉，并且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暗示。那么就在长冈了介和约早仓出来吃早饭的时候，长冈了介就命令他，暗示他，让他自杀。所以早仓在外人看来是一个非常 没有疑点的自杀行为，但是其实是因为精神失常又受到了暗示。那么杜秋当时就对这个自杀案件提出了疑虑，长冈两介包括东南药厂的厂长为了除掉杜秋就设计了这么一场戏，他们是雇佣了当年给他们提供实验动物的横木夫妇，分别呢是对杜秋进行了一番污蔑。那么杜秋最后揭穿了真相，医生命令手下将杜秋强行推下楼房。就在此时呢，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警长石村就带着他的手下赶到了现场，也就是成功的救出了杜秋，并且医生因为畏罪最后是选择了跳楼自杀。两人赶到了长冈了介的住处，发现长冈是正准备出逃到美国。那么这个时候呢，警长是拿自己的手枪击杀了长冈，并且最后的结局是警察署判定两人是正当防卫，于是呢杜秋的案子可以算是沉冤昭雪。那么杜秋最后也没有回到检察厅，而是和真由美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不知去向了何方。 刚才这个也是很难为子越啊，因为毕竟无论是这部影片还是这部小说呢，其实说实话这个故事并不好讲。我们中国观众看到的佐藤纯迷这个版本的追捕这部电影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删减的，它这个删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影片过长，并且线头线索过多。那么这当中其实刚才那个子越谈到的，就是杜秋从北海道又潜回东京继续这个追捕的时候呢，他又遇到了另外一个算是一个歌舞伎吧， 是的， 对，就是一个在歌厅里面唱歌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一个歌厅里的驻唱歌手，一个女士，她在这个女士的家中又待了一段时间，又躲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她不可能就是在公开场合活动，一旦活动的话警察肯定会把她抓住的。这个细节在我们看到的那部电影里面就没有， 一笔带过了。 有很多的细节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都是这个没有做太详细的这个描述，包括一些细节刚才子越也说到，在小说原著里面有蜘蛛这个 对 这个线索，对， 是， 但是后来呢我们在电影里头也没有看到， 就是完全把它删改掉了， 对， 可能是时长所限吧， 这个，我认为是，就是他要更多的要集中的表现这个杜秋怎么样来为自己洗清冤屈，并且能够找到真凶。那么刚才我说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抗生素啊，包括一些这个今天来说已经是稀松平常的就用在患者身上的药物呢，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常见的，甚至于有的药还在试验阶段。但是呢，在那个年代，西村寿行他一个作家，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包括像药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和日本政治和司法体制有关系，为什么呢？在日本。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着这个政商勾结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最终完胜胜出，如果后面没有政界人给你作为这个推手，给你作为后台，然后你呢去给他这个操作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不法的资金的这么一些个来往，简单说就是洗钱，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违法和不道德的交易，你这个企业是很难立足的。所以就使得当时日本经常就是隔三差五的就有什么议员啊或者是什么县知事啊，结果就被抓起来了，就犯法了，然后有的那个企业就涉案了，企业的社长就他的老总就得出来向公众来道歉，等等，对企业肯定形象也会有很多影响。就是西村寿行的作品他的社会背景就是这个。那么至于说他说到的这个生产医药的药品的企业药企和这个政界人士，就刚才子越说到的那个长冈两介东南药厂和那个国会议员，那个人叫什么招仓，跟招仓之间的勾结，其实是整个就是杜秋受冤枉，这就是有人故意陷害他这个事情的一个开始， 一个缘由，其实它是一个大案子里边套的一个小案子， 对对对，是它的一个起因。那么就是 国会议员，那个人叫什么招仓，跟招仓之间的勾结，其实是整个就是杜秋受冤枉，这就是有人故意陷害他这个事情的一个开始， 缘由， 一个缘由。 其实它是一个大案子里边套的一个小案子， 对对 对, 对， 是他的一个起因。那么就是这些，其实来说啊，我认为像西村寿行这么早的就关注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应该是很不容易，很有远见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样，我们这个还有点时间，我们再可以再聊一聊这部影片的一些背景。不过在说这之前呢，应该给叔叔阿姨们提供一个怀旧的时段，就是我特意下载了一段当年这个上海电影译制厂那些优秀的配音演员为这部影片配音的这么一个小段，就是刚才子月刚刚说完的那个案件结尾，就是史村和杜秋前往那个长冈两界的那个寓所去抓捕他，这么一个破案的这么一个段落，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欣赏欣赏。欣赏的不是别的，是我们国家优秀的配音演员他们的演播艺术。 背后操纵你的是谁？ 唐大先生，你把横路藏哪儿了？ 你那么想见横路，这会儿就能让你见他。 起来。 被带进来的却已经是目光呆滞、神态木然的横路。 横路，横路静二吗？记得我吗？横路， 真是幸福的人呐。过去看见的、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好了，回屋去吧，横路。 你给他做了什么？脑白质切除？ 外科手术嘛，我是不喜欢的。这是我发明的最新结构的一种中枢神经阻断药。 神经阻断药 使人丧失大脑的正常思考功能。好，杜秋先生，你好像也很兴奋，吃了这个药好好的睡一觉。 也把我弄成那样？ 在我的卡片上清楚地写着金山康夫患精神分裂症，希望您能理解。太太，您丈夫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现在不能出院。 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医院根本没有权利无视妻子的要求。 患者处于病危状态，医院有义务要求他住院。 我不相信你的话，他的病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 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请向东京都申请。好，太太，今天就请回去吧。 走以前让我见见我的丈夫。 我不是一再的跟您说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不见到我丈夫，我绝不离开这里。 真是没有办法。是我把金山康夫带到这儿来，注意一点，把话说在前面，看到您丈夫的病情不要吃惊。 吃惊？ 为了防止狂暴行为，现在正在给他服用大量的镇静剂。见了面他是不是能够把您认出来还很难说。 你怎么了？是我，这是怎么了？你真的认不出我啊？ 这个得我道歉了啊！这个我刚才说错了，这个给各位下载的这个片段呢，不是正在抓捕这个 长冈两界， 对，不是最后，而是在 精神病院里面。 杜秋呢，其实是扮演了一个卧底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来到精神病院里面，然后要一探究竟。结果呢，他就中了埋伏。那么，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有防备的。所以呢，他肯定是交代了，让这个谁啊，真由美要来看他。真由美来了以后呢，表面上杜秋装疯卖傻，就认为吃这个药之后呢，完全已经丧失神智了。但实际上，在两个人拥抱的一瞬间，杜秋把一个小纸条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交给了小药片， 对， 一个小药片交给了真由美，真由美就立刻意识到杜秋根本就没有问题，而且他马上把这个药片交给了刚才说到的史村警长，这才揭开了这起案件的真相。 这个其实有围绕追捕可说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但是那个时间所限，咱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来介绍了。就说一点，其实当时呢，可能中国的观众看这个日本电影就觉得你要跟大家就是印象里的日本有区别，是为什么呢？多年以后，很多的中国人开始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部影片虽然它开始和结束是在日本东京新宿区嘛，对， 嗯， 但是呢，它的主要的场景都是在北海道拍摄的，包括真由美他的家里也是北海道的一家养马场的场主，也就是说呢，那种北国的那种很苍凉的那种风景，其实正好和这个杜秋作为一个孤独的逃亡者的心境正好就合拍了。 嗯，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小说和电影的这个别有风味的地方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说到这儿了，不多聊。那么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魔力 X 档案，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那么下个星期呢，还是我和子月共同来给各位带来一位英国的小说家的作品，他的作品呢是叫做女雕刻师，他的名字叫沃特斯，你记得一定要来听哟。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元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